鲁周公世家第三。周公旦者，周武王帝也。自文王在时，旦为子孝，笃仁，异于群子。及武王即位，旦常辅翼武王，用事居多。武王九年，东伐至蒙津，周公辅行。十一年伐纣，至牧野，周公左武王作牧士，破殷入商宫，以杀纣。周公把大月，少公把小月，以加武王。信赦告纣之罪于天及殷民。是箕子之囚，封纣子五更禄府，使管叔、蔡叔复之，以续殷嗣。便封功臣同姓妻者，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虚屈父，是为鲁公。周公不就封，留左武王。武王克殷二年，天下未及，武王有疾不愈，群臣惧，太公少公乃募卜。周公曰：未可以欺我先王。周公于是乃自以为智，设三坛。周公北面立，待毕秉归，告于太王、王季、文王。史册注曰：唯尔元孙王发，勤劳祖籍，若尔三王，是有父子之责于天，以旦代王发之身。旦巧能，多才多艺，能是鬼神，乃王发不如旦多才多艺，不能是鬼神，乃命于帝庭，夫佑四方，用能定如子孙于下地，四方之民往不敬畏，无坠天之将保命。我先王亦永有所归依，今我即命于元归，尔之许我，我以其弊与归归，以四耳命，尔不许我，我乃秉弊与归。周公以令史册告太王、王季、文王，欲代武王发，于是乃集三王而卜，卜人皆曰吉，发书示之，信吉。周公喜，开月乃见书欲吉。周公入贺武王曰：王其无害，但心受命三王，为长中仕途，兹道能念于一人。周公藏其册金藤柜中，借守者勿敢言。明日武王有抽。其后武王既崩，成王少在襁褓之中。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叛，周公乃建作待成王设行政当国。管叔及其群弟流言于国曰：周公将不利于成王。周公乃告太公望、少公士曰：我之所以伏弊而设行政者，恐天下叛周，吾以告我先王、太王、王季、文王。三王之忧劳天下久矣，于今而后成。武王早终，成王少，将以成周，我所以为之若此。于是卒相成王，而使其子伯禽代旧封于鲁。周公解伯禽曰：我文王之子，武王之弟，成王之叔父，我于天下亦不见矣。然我一目三桌发，一饭三土补，其以待世，犹恐失天下之贤人。子之鲁，甚无以国交人。管蔡五更等 果率怀疑而返。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，作太告，遂诛管叔，杀武庚，放蔡叔，收阴于民，以封康叔于魏，封微子于宋，以奉阴祀。宁怀疑东土二年而必定，诸侯咸服宗周。天降止服，唐叔得和，一母同影献之成王。成王命唐叔以馈周公于东土，作馈和。周公既受命和，加天子命，作加和。东土已及，周公归服成王，乃以师夷王，命之曰蚩嚣。王亦未敢训周公。成王七年二月乙未，王朝不自周，至封，使太保少公先知洛相土。其三月，周公往迎成周洛邑，卜居焉，曰吉，遂国之。成王长，能听政，于是周公乃还政于成王。成王临朝，周公之代成王制，南面背衣以朝诸侯，即七年后还政成王，北面就臣位，穷穷如未然。初，成王少时病，周公乃自检其早臣之和，以助于神曰：王少未有时，兼神命者乃旦也，亦藏其策于府。成王并有抽，即成王用事，人或赠周公，周公奔楚。成王发府，见周公倒书，乃弃反周公。周公归，恐成王状志有所淫意，乃作多事，作无益。无益称为人父母，为业至长久，子孙骄奢望之，以亡其家，为人子可不慎乎？故昔在殷王中宗，言恭敬为天命，自夺至民，朕惧不敢荒宁。故中宗享国七十五年，其在高宗久劳于外，位于小人，坐其即位，乃有亮案三年不言，言乃欢，不敢荒宁，密敬殷国，至于小大无怨。故高宗享国五十五年，其在祖甲不义为王，久为小人于外，知小人之一，能保施小民，不侮官寡，故祖甲享国三十三年。多事称自汤至于帝矣，无不率祀明德，帝无不配天者。在今后祀王纣，但淫决意，不顾天及民之从也，其民皆可诛。文王日中仄不暇时，享国五十年，作此以戒成王。成王在封，天下已安，周之官政未次序，于是周公作周官，官别其仪，作立政以便百姓，百姓悦。周公在封，病将末，曰：必葬我成周，以明吾不敢离成王。周公既卒，成王亦让，葬周公于毕，从文王，以明于小子不敢臣周公也。周公卒后，丘未获，暴风雷，河尽掩，大木尽拔，周国大恐。 成王与大夫朝服以开金藤书，王乃得周公所自以为公待武王之说。二公及王，乃问十百执事。十百执事曰：“信有，昔周公命我勿敢言。”成王执书以泣曰：“自今后其无目补乎？昔周公勤劳王家，唯于幼人弗及之。今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，唯朕小子其盈，我国家礼亦宜之。”王出郊，天乃雨，反风，何尽起。二公命国人，凡大木所掩，尽起而筑之，遂则大熟。于是成王乃命鲁得交际文王，鲁有天子礼乐者，以包周公之德也。周公卒，子伯禽故以前受封，是为鲁公。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，三年而后报政周公。周公曰：“何耻也？”伯禽曰：“变其俗，革其礼，丧三年，然后除之，故耻。”太公亦封于齐，五月而报政周公。周公曰：“何吉也？”曰：“吾简其君臣礼，从其俗为也。”及后闻伯禽报政迟，乃叹曰：“呜呼！鲁后世其北面是齐矣。夫政不简不易，民不有进，平易近民，民必归之。”伯禽即位之后，有管蔡等反也，怀疑徐荣，亦并兴反。于是伯禽率师伐之于壁，作壁事，曰：“臣而甲胄，无敢不善，无敢伤故。马牛其锋，臣妾捕逃，勿敢越逐，敬复之。吾敢叩壤于墙垣，鲁人三交三岁，至而除交朽梁真干，吾敢不待。我假虚助而争徐荣，吾敢不及，有大行。作此避世，遂平徐荣，定鲁。”鲁公伯禽卒，子考公求立。考公四年卒，立弟奚，是谓阳公。阳公筑茅绝门。六年卒，子幽公载立。幽公十四年，幽公弟毕杀幽公而自立，是谓魏公。魏公五十年卒，子厉公卓立。厉公三十七年卒，鲁人立其弟据，是为献公。献公三十二年卒，子慎公毕立。慎公十四年，周厉王无道，出奔资，公和行政。二十九年，周宣王即位。三十年，慎公卒，弟敖立，是为武公。武公九年春，武公与长子阔、少子细西朝周宣王。宣王爱细，欲立细为鲁太子。周之繁重山府，见宣王曰：“废长立少不顺，不顺必犯王命，犯王命必诛之，故出令不可不顺也。令之不行，政之不立，行而不顺，民将弃上。夫下事上，少事长，所以为顺。今天子见诸侯， 立其少，是教民逆也。若鲁从之，诸侯效之，王命将有所拥。若服从而诛之，是自诛王命也。诛之一师，不诛一师，亡其徒之。宣王弗听，卒立系为鲁太子。夏，武功归而卒，系立，是为义公。义公九年，义公兄阔之子伯玉与鲁人公事义公，而立伯玉为君。伯玉即位十一年，周宣王伐鲁，杀其君伯玉，而问鲁公子能道顺诸侯者，以为鲁后。樊穆仲曰：鲁义公弟称肃公明神，敬事其老，复事行刑，必问于遗训而咨于故时，不甘所问，不犯所咨。宣王曰：然，能训治其民矣。乃立称于遗公，是为孝公。自是后，诸侯多叛王命。孝公二十五年，诸侯叛周，犬戎杀幽王，秦始列为诸侯。二十七年，孝公卒，子扶皇立，是为惠公。惠公三十年，晋人弑其君昭侯。四十五年，晋人又弑其君孝侯。四十六年，惠公卒，长庶子奚设当国，行军事，是为隐公。初，惠公嫡夫人无子，公见妾生子，生子奚，奚长，未娶于宋。宋女至而好，惠公夺而自妻之，生子允，登宋女为夫人，以允为太子。即惠公卒，为允少故，鲁人共令奚摄政，不言即位。隐公五年，官于于唐。八年，与政议天子之泰山之役崩及许田，君子击之。十一年冬，公子辉谄谓隐公曰：百姓辨君，君其遂立，吾请魏君杀子允，君以我为相。隐公曰：有先君命，吾为允少，故设待。今允长矣，吾方迎兔求之地而老焉，以受子允政。挥惧子允闻而反诛之，乃反赠隐公于子允曰：隐公欲遂立，去子，子其徒之，请为子杀隐公。子允许诺。十一月，隐公祭中屋，斋于社圃，管于韦氏。挥使人视隐公于韦氏，而立子允为君，是为桓公。桓公元年，正以璧议天子之许田。二年，以宋之鹿鼎入于太庙，君子击之。三年，使辉迎父于齐为夫人。六年，夫人生子，与桓公同日，故名曰同。同长为太子。十六年，会于曹，伐郑，入立公。十八年春，公将有行，遂与夫人如齐，身如剑指，公不听，遂如齐。齐襄公通桓公夫人，公怒夫人，夫人以告齐侯。夏四月丙子，齐襄公享公，公罪，使公子彭生报鲁桓公，因命彭生折其鞋，公死于车。鲁人告于齐曰：寡君魏君之威， 不敢宁居，来修好礼，礼成而不返，无所归咎，请得彭生以除丑于诸侯。其人杀彭生以越鲁，立太子同，是为庄公。庄公母夫人因留其，不敢归鲁。庄公五年冬，伐魏，纳魏惠公。八年，齐公子纠来奔。九年，鲁豫纳子纠于齐，后桓公。桓公发兵击鲁，鲁急杀子纠。少乎死，齐告鲁生至管仲。鲁人师伯曰：“齐欲得管仲，非杀之也，将用之。用之则为鲁患，不如杀，以其师与之。”庄公不听，遂求管仲与齐。齐人向管仲。十三年，鲁庄公与曹昧会齐桓公于柯，曹昧结齐桓公，求鲁亲弟，以盟而事桓公。桓公欲备曰：“管仲见，卒归鲁亲弟。”十五年，齐桓公始罢。二十三年，庄公如齐官舍。三十二年，初，庄公筑台临党室，见孟女，悦而爱之，许立为夫人，割臂以盟。孟女生子班，班长，悦梁氏女，往官。与人落自墙外与梁氏女戏，班怒，鞭落。庄公闻之，曰：“落有利焉，遂杀之，是未可鞭而制也。”班未得杀。会庄公有疾，庄公有三弟，长曰庆甫，次曰叔牙，次曰季凡。庄公娶其女为夫人，曰哀姜。哀姜无子。哀姜弟曰叔姜，生子开。庄公无嫡嗣，爱孟女，欲立其子班。庄公病，而问嗣于弟叔牙。叔牙曰：“一季一疾，鲁之常也。庆甫在，可为嗣，君何忧？”庄公唤叔牙欲立庆甫，退而问季友。季友曰：“请以死立班也。”庄公曰：“能者叔牙欲立庆甫，奈何？”季友以庄公命命牙待于真乌室，使真季结印叔牙以镇，曰：“因此则有后奉嗣，不然死且无后。”牙遂引镇而死。鲁立其子为叔孙氏。八月癸亥，庄公卒，既有敬立子班为君，如庄公命。事丧，设于党室。先时庆甫与哀姜私通，欲立哀姜弟子开，即庄公卒而既有立班。十月己未，庆甫使与人落杀鲁公子班于党室，既有奔臣。庆甫敬立庄公子开，是为闵公。闵公二年，庆甫与哀姜通益甚，哀姜与庆甫谋杀闵公而立庆甫。庆甫使卜乙袭杀闵公于武为，既有闻之，自陈与闵公弟身如诛，请鲁求纳之。鲁人欲诛庆甫，庆甫恐，奔举。于是既有奉子申入立之，是为西公。西公亦庄公少子。哀姜恐，奔诛。 既有以禄如举求庆府，庆府归，使人杀庆府，庆府请奔，弗听，乃使大夫西斯行哭而往。庆府闻西斯因，乃自杀。齐桓公闻哀姜与庆府乱以威鲁，乃召之诛而杀之，以其尸归禄之鲁。鲁西公请而葬之。既有母臣女，故亡在臣。臣故左送既有及子申，既有之将生也。父鲁桓公请人卜之，曰：“难也。”其名曰有。兼于两舍，为公室府。既有亡，则鲁不昌。及生，有文在长曰有，遂以名之，号为成纪。其后为纪氏，庆府后为孟氏也。西公元年，在汶阳毕封纪有，纪有为相。九年，晋李克杀其君西齐捉子，齐桓公率西公讨晋乱，至高梁而还，立晋惠公。十七年，齐桓公卒。二十四年，晋文公即位。三十三年，西公卒，子兴立，是为文公。文公元年，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，代立。三年，文公朝晋襄公。十一年十月甲午，鲁败敌于贤，获长敌侨如，父府终生冲其侯以割，杀之，埋其首于子居之门，以命宣伯。初，宋武公之事，搜蛮伐宋，司徒皇甫率师御之，以败敌于长丘，获长敌元司。晋之灭鹿，或侨如地焚如。齐惠公二年，搜蛮伐齐，齐王子成府或其弟宋如，埋其首于北门。魏人或其祭弟简如，搜蛮由是遂亡。十五年，季文子始于晋。十八年二月，文公卒。文公有二妃，长妃其女为哀姜，生子鄂及氏。次妃静莹，必爱，生子腿。腿私事相重，相重欲立之，叔仲曰不可。相重请齐惠公，惠公心立，欲亲鲁，许之。冬十月，相仲杀子鄂及氏而立腿，是为宣公。哀姜归齐，哭而过世，曰：“天乎！相仲为不道，杀敌立庶，世人皆哭。鲁人谓之哀姜。鲁由此公室卑，三环墙。”宣公腿十二年，楚庄王强为郑，郑伯祥复国之。十八年，宣公卒，子成公黑公立，是为成公。季文子曰：“使我杀敌立庶，失大元者相仲。”相仲立宣公，公孙归府有宠。宣公欲去三桓，与晋谋伐三桓，会宣公卒，季文子怨之，归府奔齐。成公二年春，齐伐取我龙。夏，公与晋西客拜齐清公于安，齐复归我亲弟。四年，成公如晋。晋景公不敬鲁，鲁欲背晋和于楚，或见乃否。十年， 成功如晋，晋景公卒，因留成功送葬，鲁会之。十五年，始与吴王寿梦会钟离。十六年，宣伯告晋，欲诛季文子，文子有意，晋人弗许。十八年，成公卒，子武立，是为襄公。是时襄公三岁也。襄公元年，晋立悼公。往年冬，晋栾书视其君立公。四年，襄公朝晋。五年，季文子卒，家无一帛之妾，就无食宿之马，府无金玉，以向三君。君子曰：“季文子连中矣。”九年，与晋伐郑，晋悼公冠襄公于位，季无子从，相行礼。十一年，三桓氏分为三君。十二年，朝晋。十六年，晋平公即位。二十一年，朝晋平公。二十二年，孔丘生。二十五年，齐崔杼是其君庄公，立其弟景公。二十九年，吴延陵季子使鲁问周乐，晋之其意，鲁人敬焉。三十一年六月，襄公卒。其九月，太子卒，鲁人立齐归之子仇为君，是为昭公。昭公年十九，犹有童心。穆叔不欲立，曰：“太子死，有母弟可立，不及立长。年君则贤，义君则补之。今仇非敌嗣，且又居丧亦不在妻，而有喜色，若果立，必为季氏忧。季无子弗听，卒立之，必及葬，三亦催。君子曰：是不忠也。”昭公三年，朝晋至和，晋平公谢还之，鲁耻焉。四月，楚灵王会诸侯于申，昭公称病不往。七年，季无子卒。八年，楚灵王就张华台，召昭公。昭公往贺，赐昭公宝器，以而毁，复诈取之。十二年，朝晋至和，晋平公谢还之。十三年，楚公子弃疾，弑其君灵王，戴笠。十五年，朝晋，晋留之葬晋昭公，鲁耻之。二十年，齐景公与晏子受敬，因入鲁问礼。二十一年，朝晋至和，晋谢还之。二十五年春，瞿玉来朝，诗己曰：“文成之事童谣曰：瞿玉来朝，公在前后；瞿玉入楚，公在外也。”季氏与后氏斗鸡，季氏借鸡语，后氏金句。季平子怒而亲后氏，后昭伯亦怒平子。臧昭伯之弟惠伟谗臧氏，逆季氏。臧昭伯求季氏人，季平子怒，求臧氏老。臧构氏以难告昭公。昭公九月戊戌伐季氏，遂入。平子登台请曰：“君以谗不察臣罪，诛之，请迁一上。”弗许。请求于弼，弗许。请以武圣王，弗许。子家居曰：“君其许之。” 正自济世久矣，为徒者众，众将合谋，弗听。构氏曰：“必杀之。”叔孙氏之臣立为其众曰：“吾济世与友，孰立？”皆曰：“吾济世是吾叔孙氏。”立曰：“然，就济世。”遂拜公师。孟义子闻叔孙氏胜，亦杀后昭伯。后昭伯为公使，故孟氏得之。三家共伐公，公遂奔。己亥，公至于齐。齐景公曰：“请至亲舍待君。”子家曰：“弃周公之业而臣于齐，可乎？”乃止。子家曰：“齐景公无信，不如早知进，服从。”叔孙见公还，见平子，平子顿首。初欲迎昭公，孟孙季孙后悔，乃止。二十六年春，齐伐鲁，取运而居昭公焉。夏，齐景公将纳公，令吴寿鲁禄，身封儒贾，许其臣高和子江粟五千余。子江言于齐侯曰：“群臣不能事鲁君，有异焉。宋元公为鲁如晋，求纳之，道卒。叔孙昭子求纳其君，无病而死，不知天弃鲁乎？亦鲁君有罪于鬼神也，愿君且待。”齐景公从之。二十八年，昭公如晋，求入。季平子思于晋六卿，六卿受季氏禄，见晋君，晋君乃止，居昭公前后。二十九年，昭公如运，齐景公使人赐昭公书，自谓主君，昭公耻之，怒而去前后。三十一年，晋欲纳昭公，召季平子，平子不依显行，因六卿谢罪。六卿谓言曰：“晋欲纳昭公，众不从。”晋人止。三十二年，昭公卒于前后。鲁人共立昭公弟宋为君，是为定公。定公立，召简子向始末曰：“季氏亡乎？”始末对曰：“不亡。季友有大功于鲁，受弼为上卿，至于文子武子，事增其业。鲁文公卒，东门遂杀敌立数，鲁君于是失国政。政在季氏，于今四君矣，民不知君何以得国，是以为君甚弃与名，不可以假人。”定公五年，季平子卒，杨虎思怒，求季桓子，与盟，乃舍之。七年，齐伐我，取运，以为鲁杨虎义以从政。八年，杨虎欲尽杀三桓敌，而更立其所善庶子以待之。在季桓子将杀之，桓子诈而得脱，三桓共攻杨虎，杨虎居阳关。九年，鲁伐杨虎，杨虎奔齐，以而奔晋赵氏。十年，定公与齐景公会于家谷，孔子行相事，齐欲袭鲁君，孔子以礼立阶，诸齐淫乐，齐侯惧，乃止。 归鲁亲弟而谢过。十二年，使仲由毁三环城，收其甲兵。孟氏不肯挥城，伐之，不克而止。季桓子受其女悦，孔子去。十五年，定公卒，子姜立，是为哀公。哀公五年，其景公卒。六年，其田启视其君如子。七年，吴王夫差强伐齐，至增，征百劳于鲁。季康子使子贡说吴王及太宰匹，以礼处之。吴王曰：“我闻身不足则礼，乃止。”八年，吴魏邹伐鲁，至城下，蒙而去。其伐我，取三邑。十年，伐其南边。十一年，其伐鲁，季氏用冉有有功，思孔子，孔子自谓归鲁。十四年，其田常视其君简公于徐州，孔子请伐之，哀公不听。十五年，使子服景伯、子贡为戒，视其，其归我亲弟。田常出相，欲亲诸侯。十六年，孔子卒。二十二年，越王勾践灭吴王夫差。二十七年春，季康子卒。夏，哀公患三桓，姜育因诸侯以节之，三桓亦患公作难，故君臣多见。公游于陵坂，遇孟武伯于街，曰：“请问于己死乎？”对曰：“不知也。”公欲以月伐三桓。八月，哀公如行事，三桓公公，公奔于魏，去如邹，遂如月。国人迎哀公复归，卒于有山氏。子宁立，是为悼公。悼公之时，三桓盛，鲁如小侯，卑于三桓之种。十三年，三晋灭智伯，分其地有之。三十七年，悼公卒，子嘉立，是为元公。元公二十一年卒，子显立，是为穆公。穆公三十三年卒，子奋立，是为公公。公公二十二年卒，子屯立，是为康公。康公九年卒，子衍立，是为景公。景公二十九年卒，子叔立，是为平公。是时六国皆称王。平公十二年，秦惠王卒。二十年，平王卒，子贾立，是为文公。文公元年，楚怀王死于秦。二十三年，文公卒，子仇立，是为清公。清公二年，秦拔楚之郢，楚顷王东徙于陈。十九年，楚伐我，取徐州。二十四年，楚考烈王伐灭鲁。顷公亡，迁于夏邑为家人，鲁绝嗣。顷公卒于柯。鲁起周公至顷公，凡三十四世。太史公曰：“余闻孔子称曰，甚以鲁道之衰也。诸嗣之间，隐隐如也。观庆甫及叔牙敏公之计，何其乱也！ 隐环之势，相众杀敌立数，三家北面为臣，亲攻昭公，昭公已奔。及其依让之礼，则从矣，而行事合其利也。